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随机波动，我是张之琪。 我是冷建国。 那本周只有我跟建国。 对， 事业有一点事情，这次就缺席我们录制了。 虽然这是他很想录的一个话题。 对，虽然这个话题是最早是他提出来的。对，然后我们今天也有一位嘉宾跟我们一起，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博主严一佳。一佳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 大家好，随机波动的听友们，我们又见面啦。 这一期真的非常非常适合请 一 家来做嘉宾，是因为我们也想跟大家聊一个可能很多我们的听众都已经看过的一部英剧， 对， 以及从这个英剧引发出来的一些跟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以及犯罪有关的这样一些话题。这个英剧就是最近在 Netflix 上面热播的，叫做《混沌少年时》。对，然后因为一家自己的播客也更新了一期讨论这个剧集的节目，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听，我觉得非常的有启发。然后今天可能跟一家一起，我们从这个剧出发也延伸出去聊一些跟他自己在英国的工作，然后包括最近几年讨论很多的这种全球范围内的厌女的一个新的浪潮有关的一些话题。那我其实比较好奇，刚才我们在录制之前我们也跟一家聊了一下，就是他已经去英国生活了3年的时间了，包括读博士然后包括工作。那一家能不能先简单的跟我们听众介绍一下你目前在英国的一个工作，然后包括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构里面任职啊，你的来访者主要是什么样的儿童啊，包括你跟他们的工作方法大概是什么样的。 我现在在英国呢，主业其实是在读一个儿童心理治疗的博士，然后作为这个博士训练项目的一部分，我需要在英国本地的一些心理治疗中心工作。那在英国的话，心理治疗中心它有不同的条线，比如说有一类条线它和我们中国一样，有比如各地的精神卫生中心，它属于一个公立体系之内。但是有一个很独特的点是在于，英国因为是免费医疗嘛，全民免费医疗，所以尽管他们孩子可以在一个公立体系内得到免费的心理治疗，但是因为免费，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等候名单非常的长，这个长到我上个月在上海的时候，我就是跟我的这个同行聊啊，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现在他们努力的把等候名单控制在2个月之内，他们觉得已经是很长的等候时间了。我说天哪，这个数字在英国是2年，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一个孩子他尽管有免费的，可是他得等2年才能得到一个免费的治疗。那你可能会问，这2年孩子怎么等得了呢？因为看起来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孩子都很棘手。这样子呢，在英国就有一个和国内不太一样的体系，我们把它叫做 third sector， 第三部门。这个第三部门用大白话来讲，就是一些慈善组织、非盈利机构。那么在这一些 third sector 当中，是会承担一部分公立医疗体系来不及看的，但是又的确很棘手的个案的。所以我现在目前在英国工作的这个体系，既有这个公立医疗体系，但是也有这个 third sector 第三部门的体系。简而言之，我在一些这个儿童青少年心理治疗的慈善组织工作，但这些慈善组织可能它已经从1950年就存在到现在，是很长很长的一个历史，他们对于如何可以从一种公益的角度去帮助那些孩子是非常有经验的。 那你所接触到的这些小孩，他们是比如说大部分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想要来接受这样的心理卫生的治疗的呢？ 我觉得总体来说，但凡能够走到这个免费的公立的这个体系的，那一定是就是肯定觉得说这个不行了，就是严重影响到发展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有什么共性的东西，就是这些孩子他们生活当中一定出现了一些与心理健康有关的状况，是严重影响他们的发展的啊。所谓发展，吃喝拉撒睡，对吧？比如说这个进食障碍是和吃有关，这个也有一些很小的年龄的孩子，他们一去学校就腹泻啊，或者说非常严重的便秘，或者各种各样的躯体症状啊，或者说这个晚上不睡觉，或者睡太多啊，或者更多的我们在学校里面人际关系上啊，这一个学业表现上啊，然后更多的可能是一些自伤或者说自杀的这些倾向。其实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国和国外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我可以想到的不多的几个差异之一是，可能在英国我接触的孩子当中，物质成瘾的状况会比国内要严重很多。因为这个大家的社会体系不同，所以除此之外，我觉得可能尤其是在青少年这个阶段，形形色色的状况是很相似的，大部分都会伴随经年累月的比较长期的一些心理创伤。 那跟小朋友一起工作的方法和比如说我们的听众可能也都有一些在国内接受心理咨询的经验，是成年人的这样的经验，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小孩子的话，我们在这边儿童心理治疗师的定义很有意思，是0到25岁。就是很多人听见25岁会觉得哇，那不是成年人吗？但其实我们在英国这边会认为25岁之前，因为种种原因，其实人是没有真的发展好，没有真的能够独立的啊，所以其实我们0到25岁都工作。那可能我们所说的儿童治疗，大家想到的是很小的小孩儿。你可以想象，首先小孩儿他的语言表达功能和成年人很不一样，他可能会更加的原始一些。然后第二呢，就相对来讲，孩子他们在进行心理治疗的时候，也不会像成年人那么坐在那儿啊，他可能会跟你玩儿，他需要通过游戏去表达很多的东西。然后可能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孩子他表达更多东西的时候，他会更加的原始和直接啊。可能成年人说我们对自己的咨询师有意见，会在那儿用语言表达，那小孩可能就冲上来对你吐个口水啊，咬你一口啊，都有可能。所以相对来讲，他可能就是会更加的原始一些。当然就和成年人治疗一样，就是心理治疗它有很多不同的流派。很有意思的是，在英国这边，如果你说 child psychotherapist 就是儿童心理治疗师，他们默认是指精神分析流派啊。那可能除了精神分析流派之外，还有认知行为流派等等。但是如果你告诉别人我是 child psychotherapist， 在英国这边他默认就是精神分析流派。其实我也想过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但凡能够来到一个医疗或者说第三部门体系当中接受治疗的孩子，他们经常是这个创伤的经历已经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你会发现可能单纯的用认知行为治疗对他们的效果非常有限。换句话讲，政府他有意识到说可能我们需要一些更加深度的工作才可以真正的支持到这些孩子，所以他们其实在疫情之后是投入了更多的资金去扶持儿童心理治疗师的发展。这个可能和美国是完全相反的，因为在美国那里可能精神分析流派一直是在走下坡路，但是我看到的在英国这里，尤其是在口罩那三年之后，似乎大家会更加意识到那些通往人性深处的工作是更重要的。 然后我们最开始其实也讲到这个剧集非常适合请一家来做嘉宾，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它是一个英剧嘛，它的背景故事的背景其实是在英国的一个工人阶级的小镇上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里面其中有一集完整的剧情呈现了一个心理评估师他的一个工作的过程。然后我觉得看这集的时候我也很好奇说，如果是一个带有专业背景的人去看的时候，会不会跟我们普通人看有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感受哈？如果没有看过这个剧，我可以跟大家简单讲一下。这一集讲的其实就是一个心理专家对这个男主角是一个小男孩，然后他被控杀掉了他的女同学，对这个小男孩他进行这个庭前就是审判之前的这样一个司法评估的这么一个 session。 所以在这个剧情里面其实他告诉我们说法庭一共只派了2位专家分别进行这种独立的评估。我发现他里面其实几个点都写到说Jamie 本人，就是这个小男孩本人以及他所在的这个管教机构里面的一个保安，其实他都对这2位专家的工作方式进行了一个比较。比如说他会说其中一位男的这个心理专家他所耗费的这个 session 更少，他更快的就写出了自己的报告，而这个女的专家他好像需要更长的时间。然后包括这个小男孩他也反馈说觉得这个男的专家问出来的问题他好像更容易回答更直接。所以我也很好奇说在现实的情况下这样的评估他会有一个相对标准化的流程吗？还是说其实不同的心理专家他会按照自己的工作方法去进行。 对，我当时这部剧放完之后有一些同行来找我讨论，说有点 就作为同行是看不懂第三集的，因为那个看起来和做心理治疗很不一样。然后当时我就和他们分享说，在我的理解当中，第三集其实呈现的是一个司法心理的评估过程，所以它其实和我们平时坐在那儿搞咨询是不太一样的。那回到你的这个问题，其实就像是我们心理治疗会有不同的流派，心理咨询的这个司法评估，它也会因为这个执行者他本身的流派啊，包括这一个评估的目的而有所不同。比如打比方来讲啊，在我的想象当中，那一个更加简单的男治疗师的这个评估过程，他很有可能是一个临床心理视角，去看这个人这个孩子有没有一些诊断可以给他啊。比如说我们国内比较熟悉的说，如果这个人有精神分裂症，比如说他有幻听幻觉，那可能你可以在最终审判的时候帮助他减刑，所以他有可能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比较相对来讲模式化的评估去了解啊，他有没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诊断。而在我看来呢，这一位女性的治疗师，她可能是更加有好奇心的，她可能我觉得或多或少她可能有她还是基于一个临床心理而不是更精神分析的视角哈。因为我在想象精神分析如果去跟 Jamie 这样的一个人做司法评估，可能至少要三五节这么多，不可能这么短就结束。但是呢，我会感觉他对于 Jamie 为什么会成为今日的 Jamie 这件事情是有基本的好奇在那里。至于他这个好奇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最终的那个报告，我们并不知道。可是我想也许他身为一个女性的身份会使得他更想要去多做一些什么，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理解。那么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像我们项目上面到了第四年，或者甚至于可能毕业之后，是会有机会去受训做一些司法类的评估的。但是通常可能我们这些精神分析流派，或者说更加注重一个人他内心世界的这一些，他会使用于一些更加温和的案件。比如说在英国啊，想象一下这个爸爸妈妈在闹离婚，然后他们要争夺一个五岁以下孩子的抚养权。可是你怎么知道五岁以下的孩子是更想和爸爸在一起还是妈妈在一起，怎么样的抚养安排对他比较好呢？那这个时候有可能一个精神分析流派的心理治疗师就会通过一些玩耍的方式去做出一个评估报告给法庭做参考。但是可能更恶性的一些事件，比如像这个杀人，像 Jamie 这样的一个案件，因为他的证据非常的确凿，所以说他可能就会不太会投入太多的资源去看他内在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而是更多去看一看有没有一些精神科的状况会使得他可以被减刑之类的。所以我会感觉说在看第三集的时候，他因为已经是一个非常恶性的一个事件，所以其实对于他内在世界的这部分挖掘，既有这一个女治疗师非常好奇的部分，但其实也没有那么的深。 我不知道一家在看这一集的时候会不会带入这个女治疗师的角色，就是你会去判断说，哎，她问这个问题其实是想要了解一些什么，或者说有什么样的目的。 我觉得就是你吃这碗饭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些思考在那对，会有会有然后但是也同时我会觉得隔行如隔山，因为显然她和我是处在非常不一样的流派，所以当时我们这一个流派的治疗师就会在那边吐槽嘛，就说啊，他居然没有让这个孩子知道这个这么快就要结束，这个似乎会让这个孩子有一种被抛弃的愤怒，那种啊，好像非常需要另一个人的羞耻感，在这一集的最后非常集中的爆发出来啊。当然，据我所了解，在临床心理的世界当中，可能的确他这么操作是 OK 的，但是可能在我们流派看来，假设我们跟一个孩子去做司法评估，我们会一开始就告诉他会有多少节，然后在结束前留够足够的时间去让孩子有机会消化那些结束的感觉，所以这个可能是不同流派都挺不一样的。 对，其实看这一集的时候我也感觉这个剧作者他其实也把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刻画得非常的复杂，他们不仅仅是一个治疗师和一个被评估的对象这样的关系，他们的这个性别之间的这个权力的 dynamic 也被凸显出来了哈。然后刚才其实一家也提到说，可能这个治疗师他的方法一部分也是跟他的身份有关系，他的身份所带来的对这个小男孩内心世界的一种好奇心。我也想问你，就是你作为一个治疗师，你会在治疗的过程中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份对治疗带来的影响，包括比如说你在英国工作，你是一个女性，你是一个少数族裔， 然后包括这个剧里也一直反复的提及这个阶级的问题，这个女治疗师刚出现，这个男孩就问她说 Are you posh? 就是问她是不是一个，我就想到那个辣妹组合，你知道那个辣妹组合就是维多利亚，她的那个标签它就叫 posh girl、 嗯、 posh 什么 spice 什么的，反正就是它代表的是那种英国人对于 posh 的一种理解。我不知道一家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份对于治疗的影响。 对，辣妹那个 posh spice 其实当时她因为 posh 这个标签也是被广泛的网络霸凌了很久、 嗯、 所以其实英国人有他们特别阴阳怪气的部分、我在想其实这部剧很妙的一个点在于它留下了很多的不知道，而且他其实对于女性身份叙事是非常非常节制的、 嗯、 当然这部分节制有些人喜欢、 嗯、 有些人不认同，我们待会儿再讨论哈。回到这个问题本身，作为一个少数族裔的女性在英国的儿童心理治疗行业工作，基本上你会感受到大部分来访者走进房间看到我的那一刻是惊讶的，因为他们可能很少会见到一个东亚族裔的女性坐在这个房间里面。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也会花了一些时间去和那一部分惊讶去共处啊，当然有些时候这些惊讶未必是善意的。我在很早期的时候经历过这一些在自己的工作当中需要面对非常直接的这一类种族歧视的言论的时刻，当时就是我的一些这个本地的白人的治疗师同行，因为我们是共同去见一个个案，听到那些都惊呆了，因为可能在他们的职业过程当中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种情形。但是其实现在两三年下来，我慢慢意识到当我作为一个少数族裔的女性坐在那个房间的时候，我起到的一个作用其实是外化了他们一部分内在的冲突。这个意思是指比如说当时、那个歧视我的那一位这个家长，他自己其实是对这个国家来说是个新移民，所以当他看见我的时候，可能我的存在本身激发了他大量身为一个新移民非常脆弱的羞耻的感觉，而他是不愿意去面对那部分东西的，他希望在那些东西面前感觉自己是有力量的，所以在那一刻把那些东西投到我的身上来做一个房间里的主宰者，似乎是他一种非常无意识的选择。而我在这些年的工作过程当中，其实每一个个案啊，我都会处理他们那部分和我差异的东西，因为伦敦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地方啊，可能我的每一个来访都有各种各样的文化背景。但是我想当我这样一个人坐在他们面前的时候，首先我想无论性别，每个人内在都有一些 maternal 的东西，母性的女性化的东西在那儿啊，即使是一个我们认为这个不可救药的一个恶臭的直男，他内心依旧有那些女性化的东西在，而他如何和那部分东西相处，他是能够接受这部分还是要完全的排斥他，他是会去贬低自己的那部分还是会对那部分好奇，这个都会折射在他和我的治疗关系当中。那包括我会认为说，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有没有经历过物理范围上的移民，其实我们在心智世界当中每个人都经历过移民。比如说你小时候可能会认为爸爸妈妈就是全世界最好的最正确的人，可是你到了青春期突然有一天发现啊，他们也有他们的局限性，你可能想要远离他们，然后也许等到了成年的时候，你来到了一个他们的心智世界从来没有到达过的地方。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我们每个人内在的移民，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外在移民一样，你会经历很多的犹豫，你会有内疚。比如说当你允许自己活得更畅快的时候，也许你的熟悉的爱的那些人他们还在另一个地方 suffer， 他们可能还在那儿自己画地为牢，可是你没法把他们拽过来啊！你已经生活在另外一个心智世界里了，他们还在那儿。所以你看其实我们每个人内在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移民的过程，而我相信当我作为一个少数族裔坐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是会激发他们心里那部分对于陌生的未知的那部分恐惧感，而他们怎么去处理这一部分陌生的未知的 alien， 就像一个外星人一样的部分，他们如何对一个新的状态好奇，他们是否能允许自己拥有一种新的心智状态，它都会折射在我的关系当中。所以其实到最后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亚洲女性决定了什么，而是在于我是一个亚洲女性以及她的内在的世界共同创造了一些东西出来，这就是我如何体验我的身份政治的在这个治疗当中。 嗯， 我觉得好精彩这一部分的分享。我听一家的播客聊混沌少年时那一期的时候，你其实短暂的提到了你觉得在这个剧集，按照这个剧集的设定， Jamie 这个小男孩他所在评估的这一集里面展现出来的一种病理性的问题，你讲的是说你觉得他情感切换的速率非常的快，可不可以在这里跟我们听众展开讲一下，就是这个情感切换速率是一个什么意思？ 我们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其实都会有自己的一个，以前在心理学界叫气质啊，现在更多的我们会说叫它自我调节机制。比如说你去看出生两天的宝宝，因为有很多人说啊，赢在起跑线上，好像就是家庭对于孩子的影响很大很大，但其实你去看出厂设置才两天的宝宝，你会发现他们在饿的时候表现出来的状态是截然不同的。有些宝宝一饿他就哭了，然后一喂饱他就睡了。有些宝宝呢，他饿了他会哼哼唧唧很久，再睡一会儿又哼哼唧唧很久，然后饿到不行了才让人知道啊，这个宝宝要喝奶了。用大白话来讲，即使是没有被这个家庭教育浸染过的孩子，他们也分急性子和慢性子。所以你会看到其实人从生命非常早期开始，我们在不同状态之间的切换节奏速率分隔都是不同的。那你们想象一个小婴儿，其实他有六种很不一样的这个状态，其实在成年世界也是，这个状态分别是深睡眠、浅睡眠、安静清醒、活跃清醒、烦躁和哭泣。其实我们成年世界也是每天在这六个状态当中不断切换，只不过我们这一个哭泣的比例可能比一个小 baby 会低很多，然后很多人会羡慕说小 baby 的深睡眠比我们多很多，但是其实每一个人在这六种状态当中切换的节奏频率分隔都是不一样的。好，想象一下一个小 baby， 如果他是一饿就要喝奶，他是不是某种程度上也在塑造父母是得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经常强调说孩子所有的问题都是父母导致的，好像就是父母决定论，我说这句话不完整，我说完整的应该是孩子也决定了父母需要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说一对慢性子的父母养出了一个急性子的宝宝，是不是就会非常 suffer？ 那么你们想象一下，小宝宝他饿了他要哭，这个很正常，他不能决定什么，对吧？但是慢慢慢慢随着他长大，如果他的生活环境足够的稳定安全，他会突然有一天在那想啊，原来我饿的时候啊，周围人需要一些时间去反应这件事情，我得让他们知道我饿了，他们也不是像我想的那样马上立马就会过来，我可能得等一等妈妈啊，他可能得过个五分钟才能来给我喂。当然我描述的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哈，有很多宝宝如果小时候没有被照顾得很好，他可能就没有足够多的心理能量去发展出这样的一种思考他人的能力，所以他会一直处在一个我们说这个非常婴儿态的状态，觉得我饿了立马就有东西要塞到我的嘴里来。那么在象征层面上，当一个青少年他在玩手机的时候，其实他不断的经历是一个我空虚我寂寞但立马就有关系回馈过来的一个没有等待的没有切换的过程。我想我们不单单是青少年，我们很多成年人也是这样。我就记得我三年前刚刚挪到英国来的时候要装家里的宽带啊，然后这事儿在中国很简单啊，打个电话然后隔一两天就来了就搞定了嘛，在英国不是，整整让我等了可能两个多礼拜。大家知道这个现代社会没有网络就会很难受，可是我也在那一刻意识到其实我在中国是多么被 spoiled 的，就是宠坏，因为我一直是那一个只要一喝奶就有奶瓶塞到嘴里的宝宝，可是在英国我被迫我得接受，我得等，我得接受这边的东西它可能没有那么的充足，人手没有这么多，所以这种等待的过程是会让人非常非常焦躁的。那我们作为成年人有很多的策略啊，我们可以说 OK， 我没有这一个宽带，我也许可以买个暂时的一个这个网络的 5G 包啊等等。可是大家想象一下，对一个儿童青少年来说，当他们经历那些不可耐受的等待的时候，他们能够去救济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啊，他们也不像我们能打开微信哪怕吐个槽都会好很多，他们每天被作业吞没，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一种非常突然的爆发式的无法被涵容的这么一种情感状态经常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破坏性，因为他没有一个缓冲地带。 我想跟大家描述一下我们现在录节目的这个场景，就是我们跟一家连线嘛，因为一家现在已经回到英国了，然后我的屏幕上是一个大大的一家的头，然后我跟建国两个小小的脑袋缩在这个 角落里， 缩略图的一角，然后刚才他在好像对我们两个就像两个小孩子一样，像两个婴儿一样， 对， 就我们进行诊断，然后我内心的感受一直就是我是一个情感切换速率比你快太多的人了。为什么会这样？ 当然这个情感切换这个很快，有些时候我们一部分需要借助言语的功能啊，就好像说可能一个一开始接受心理治疗的人，不管大人小孩，他很难描述自己在这个切换过程中经历了什么，但也许工作一段时间，他能够在火气很大的时候依旧在那边描述这个过程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那这个缓冲垫就慢慢形成了，因为有了言语就有了思考，有了思考的空间就可以让行动慢一慢啊，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另一部分，我认为在这个 Jamie 的生长过程当中，我不确定他最后会怎么写这个报告，他似乎有很多很多的羞耻感，而这些羞耻感他经常是和一些长期的缓慢的心理创伤有关。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在这部戏当中你很难说出 Jamie 有没有经历过巨大的心理创伤，他好像和我们想的都不一样啊。他经历的那一切可能在任何一个家庭当中都会发生，但是他的确又是一些非常缓慢的积累的一些带给他创伤体验的感觉，因此他这个切换很快，也和那部分羞耻感排山倒海的把他给吞没的那种心理状态是有关系的。因为羞耻感是一种非常具有破坏性的情感啊，相比别的比如说悲伤这个情感，我们难过就难过了，但是我们不会想说我难过的时候要拖着别人一起来难过啊。但是羞耻感不一样，羞耻感他会觉得我是一个错误，但因为感受自己是个错误这件事儿太难受了，所以很多时候人在羞耻的时候下意识的一个策略就是让别人觉得羞耻。如果说对，当我自己在经历我觉得自己很糟糕的这一点的时候，我可能会上网随机的去网暴一个人，把我自己内心无法承载的部分丢到那个人的头上去。所以其实你看 Jamie 他最终的一个激情的一个犯罪当中，他是有那部分羞耻感被激活，然后去投射到他人头上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攻击的过程，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创伤式的反应，这个切换速率过快。 对，其实这一集里也充分展现了一家刚才讲的这一点，就是他在跟这个治疗师沟通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在攻击性和受伤之间来回摇摆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其实我们聊这个剧也有很多人提到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他其实是发生在一个英国的工人阶级的小镇里面，然后包括他们上的学校也是一个所谓的公立学校这样一个情况。我看到有一些在英国的评论就会认为说，这部剧其实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大众文化当中已经存在已久的对于工人阶级的一种刻板印象，尤其是对于工人阶级的男性，认为他们体现并且传承了一种所谓正统的男子气概。然后包括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一集里面，其实这个治疗师也试图多次跟这个 Jamie 展开关于他认为什么是 masculinity， 包括他父亲是怎么样的，他爷爷是怎么样，类似这样的一些对话，然后也能看出来这个男孩其实是对这个对话感到有一些排斥的。我也想问一家说，你在看这个剧的时候会怎么看这一点，就是说他对于英国的工人阶级男性的这样一种刻画。 我觉得它其实非常非常的真实，因为我当时在看这部剧的时候，我从个人体验出发，我大部分时候待在伦敦，伦敦其实很多人会说伦敦是伦敦，英国是英国，就是因为伦敦你可能身为一个女性，你在这儿总体感觉还挺安全的，因为大家都是五湖四海来的。可是有一次呢，我去曼彻斯特，我去看那个 Coldplay 的演唱会，然后我当时只是奔着看演唱会去嘛，但我到了现场的时候，我一下子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压迫感，因为我第一次坐在那么多白人的男子中间，而这是我在伦敦其实很少有的体验， 就伦敦大家都是各种肤色五湖四海，女性也很多，但是我其实在那一刻第一感觉就是哇塞，真的是英国是英国，伦敦是伦敦，很不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并不认为这部剧是在强化，而是在折射一个非常现实的东西，就是不管大家可能说到英国会有各种各样的形容词在脑袋当中，但其实即使在英国社会内部都是非常撕裂的啊，出了伦敦两个小时你就来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啊，包括我自己住的地方，其实在英国会经常遇到那些去 Wembley 看球的那一些白人工人阶级的男性，有比赛的时候他们在车厢里面啊那样叫的时候，我身为一个女性还是会想躲在角落里。所以在我看来，这一部分它并不是一个刻板印象，而是一个现实。当然我也经常会感慨的是，这部戏其实有一个细节是在于，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到他们的口音，就是他们的口音其实非常非常的偏英国的北方，甚至于都已经有点像苏格兰那个地方。我在当时刚刚来到现在的心理治疗中心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专门的项目是专款去支持在伦敦的苏格兰人的，然后我当时很好奇，我说哎，为什么要专门支持他们，然后当时我的同事就给我科普，他说因为其实历史上当这一些北方的英国人来到伦敦的时候，他们经常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这个经济社会生活上的困境，所以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往往是更需要帮助的，所以这个里面他又有一个社会阶层上的割裂是在这部戏里面非常真实的被展现出来的。其实在英国这边，可能我和一些我的本地同事聊这部剧的这个反馈当中啊，大家会普遍有一个点，反而是国内谈的比较少的，他们倒没有去说太多关于刻板印象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它就是一个现实，大家接受这个事儿，它就是需要被讲述的。但更多的呢，他们是看到说，我们看到一个工人阶级，他其实工作的时间也很长啊，他们可能也有他们的996，但是你怎么指望这样的一个人他可以给到孩子足够好的陪伴呢？我知道去年这个全世界范围有一本书非常火，叫焦虑的一代 Anxious Generation 啊，里面写了大量为什么手机对这个青少年心理健康这样不好那样不好。但是我在读那本书的时候，我的一个困惑就是，可你能让那些家长做什么呢？如果说他接受的教育环境就是那样的，如果他需要为了自己的生活疲于奔命，在英国这个现在生活物价也很高，他就像这个第四集当中谈到的，回到家已经很累了，孩子自己在房间里玩，你怎么指望他能像一个中产阶级的全职妈妈一样去给到孩子足够好的陪伴，带他去博物馆美术馆公园呢？所以我就觉得在英国这边，我们提出的更多对阶级的一个拷问是在于政府在干嘛，然后有很多人借着这部剧就在批评英国政府在这些年缩减了对于青少年社区体育设施的投入。因为在我的很多同行看来，如果你跟一个孩子说不要玩手机，那他得干点别的呀，如果他的父母疲于奔命的话，他能去干什么呢？社区其实是一个基本的托底的保障，那可能在伦敦一些这个就是相对来说经济水平好一些的社区，他们有大量的免费的课后的兴趣班啊，你去做陶艺，你去搞体育，你去搞这个那个，尤其针对男性，他们会做各种各样的体育心理类社团，桨板啊，足球啊，这些我都看到过，都有做得很好的案例，但是政府这些年在这方面的预算是降低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部戏里面，导演他非常隐晦地埋了一根线，就是这个家庭也竭尽了他们的资源，那我们的拷问就在于更大的那个东西，他需要做些什么。 是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我看到最后一集其实也感到一方面有一点点不满足，他的讨论只停留在家庭的内部了。我们看到这个爸爸他也在努力的反省，他说我的父亲是一个家暴孩子的这么一个男性，我从小被我爸爸打的时候，我就发誓说我绝不能这样对待我的小孩，他确实也做到了，他认为他在他能力的范围之内其实已经做到了所谓最好的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为什么他的小孩还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然后这个剧集的探讨其实就停留在这个地方了。确实后面可能引发的一些讨论就是刚才一家所讲的这个方面，我们刚刚讲的是说可能父母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陪伴小孩，或者说给他去参加这种课外的兴趣班也是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然后所以这个小孩可能大量的时间他自己在房间里面 上网。 另外一方面就是网络的世界发生的很多事情其实 就我说我想到说现在特朗普和马斯克已经变成这样，就是 这不是一个家庭能够左右的事情了。这个小孩他是跟世界的方方面面互相关联的、 嗯、 那在这一部分其实可能这就不是这个剧能够探讨的问题了、 嗯、 就是说其实确实社会和政府有很大的责任，其中一部分就包括说我们今天在允许什么样的言论大行其道，以及允许他们进入到青少年的这样一个、 嗯、 社交生活里面去。 我觉得也许从一个房间里的大象的角度，就是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做心理治疗的时候会关注什么没有被讲述，而这部分没有被讲述的东西、 嗯、 它往往是个更大的更关键的东西。那在我看来无论这个导演的意图是怎样的、嗯、其实大家探讨这部剧的时候能有这些思考，其实这部作品它就是很成功的。 我看到这个在中文的互联网上对这个剧的讨论还有一点也蛮有意思，因为第二集的时候其实是讲到这个警官和他的女搭档一起去到学校里面去做调查，整个过程中这个女搭档表现得非常的不耐烦，他就很想离开这个学校，然后最后这个男警官就看出来，他就问他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你这么不喜欢这个地方，他就说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围绕着这个男孩的故事在进行调查、 嗯、 仿佛这个案件最后留下的就是一个犯罪者的他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嗯、 而那个被杀害的女性在其中她一直是被忽视的，没有人去关心她的故事，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最近很多年看到一些社会新闻的时候大家会发出的一种感叹。嗯，就是我们在讨论凶手何以成为凶手的过程中，一部分我们也认为这是必要的、 嗯、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认为说这是否也赋予了他某种魅力甚至是光环。包括我看到也有网友在微博上面讨论，就是说那部很有名的电影叫《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首先它的改编就已经是跟现实有一定的差距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它也是把镜头对准了这个杀人者本人，最终他成为了某种传奇，被艺术、的加工奉上神坛的这样一个传奇、 嗯、 而其中那个受害者他其实始终就是隐匿于这个历史和艺术的作品当中、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今天我们在看待这个剧集的时候，因为加入了一个性别的视角，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这种关注的分配是否是不平均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 我不知道一家会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可能在我们外部的现实世界当中，其实过去半年美国那个 Luigi 的这个案件其实也呈现了那样一种好像偶像化一个杀手的这么一种特质哈，娱乐化偶像化，然后似乎所有的聚光灯都跑到了他的身上去。我个人其实一方面我是赞同大家对于类似于牯岭街少年包括对于 Jamie 这一部分比重的这一些讨论的，但我也有一些不一样的思考，是在于我觉得 Adolescence 这部剧的编剧和导演其实对于这部剧中所有女性的处理是相当的慈悲的，这种弱化背后是有慈悲的部分在里面。比如说拿 Katie 这一个被害者的角色来说，我们知道她不是一个完美受害人，而我能想象如果当我们把镜头对准她的时候，可能我们事后的讨论是会完全失焦的，很有可能其实不管在东西方都会有声音说她自己做了这些那些啊、他为什么要发裸照给别人，他为什么要去这样子羞辱 Jamie。 我觉得恰恰是因为那一部分不说使得他能够有一个空间被保护起来。除了这一个Katie 被害者之外，你会发现导演他对于母亲的这一部分处理也是非常弱化，但是是有慈悲的意味在里面的。因为在大部分的这个男性杀人案当中，大家的聚焦点都是在母亲养育上面，但是我非常愉快地看到这一次大家都在讨论父亲，没有人在那儿说啊这个母亲有多么的失职。我觉得这也是这一部剧非常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呢，同时对于那些女警官啊，包括那些去给 Jamie 有一个小护士给他做那个精神状态检查，然后他出来的时候他说哎呀我真的很不喜欢和这一类孩子工作，包括对于这个女治疗师她究竟经历过什么使得她对 Jamie 这么好奇，其实导演对于这部分讲述是非常非常节制的。而在我看来这种节制，我不知道可能有些人会认为那是一种忽略，但是在我看来 它其实是有保护的意味在里面的。 嗯， 我能想象如果说我们把所有的镜头对准这些女性背后的故事的话，可能 Jamie 和她的爸爸就会在整场讨论当中美美的隐身了。所以我可能对于这一个问题有自己的一些看法。 嗯，对，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最近不仅看了这部剧，我听了我们的朋友熊阿姨的播客，她采访的是那个前两年去世的胡旭东老师的遗孀阿紫、 嗯、 然后最后他们就谈到说因为阿紫的小孩现在也是一个青少年了嘛，就问他说他会怎么使用自己的社交网络，而且因为他妈妈所谓是一个 KOL 吧，我们就统称为是一个 KOL， 他其实是一个有丰富的互联网经验的这样一个母亲、 嗯、 那对于这样一个母亲来说，他会怎么去教育他的孩子去使用互联网。阿紫就在里面分享，他就说他不允许他的小孩在互联网上露脸，但是他的小孩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不开心、 嗯、 他非常想要在互联网上露出自己的脸、 嗯、 然后他包括他向他妈妈提出一些妥协方案，比如说我戴墨镜行不行，戴口罩行不行，然后他包括他会跟他的母亲说，哦，那我同学谁谁谁他们也在视频里面露脸了，为什么我不可以。然后包括他也讲到说小朋友对这种关注的焦虑、 嗯、 比如说谁关注了他关注了谁，但是这个人没有回关啊，包括他发出的某一条视频哪个朋友没有给他点赞啊、 嗯、 会不会是因为怎么样不喜欢他了，或者说两个人不愉快了怎样，他就是会非常非常的在意这些事情。然后其实我听完之后我也有点震惊，因为我们其实接触到社交媒体的时候已经蛮大的了，已经20多岁了。其实可能某种程度上按照一家刚才讲的那个，我们已经不属于25岁以下那个青少年的范畴了，儿童的范畴了，所以好像我并没有在互联网上体验到如此 就受追捧被喜欢这事情的重要。 对，或者就是说把它跟现实生活中的社交关系做这么真实的一种理解、 嗯、 哈，就是我不会认为比如说我发了一条微博今天建国没有给我点赞就是因为建国今天不喜欢我了、 嗯、 好像我并不会这样去代入，我可能更会认为说是哎，就是滑过去的没看到， 是是 或者是怎么样的，会去这样去理解，就不会把它跟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做这样一一对应的这样的解读、 嗯、 哈。所以我不知道一家在你的工作当中，包括你也有小孩子，你的小孩应该也是青少年吧，对，就是你会怎么看现在的小朋友对于互联网对于社交网络上这种受欢迎 受喜爱的这样的一种焦虑。 嗯， 我以同情为主，我是其实很同情需要在青春期经历这些的孩子们的这个同情是真的发自内心，因为真的好难啊。就比如刚才你提到的这个说点不点赞的问题、 嗯、 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自尊感已经基本上七七八八形成的成年人会知道啊，不管他给不给我点赞我都是好的啊、但是对于一个正在形成这部分自尊感的人来说，他的确需要那么一个点赞去证明我是好的，所以他们经历了一个和我们截然不同的一个发展过程。我们经常说啊，青春期要认同，这个认同一部分是对外界的，比如说我在同伴当中受欢迎吗，我可以得到他们很多的点赞和转发吗，但同时他又有对内的那部分，比如说我如果打开小红书看到我的同龄人一个一个那么的优秀，我怎么去面对一个普普通通的自己。所以我真的是很同情他们，我想象了一下如果我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可能也会觉得很难，而且更要命的是这整件事情在他们的父母这辈，我自己的孩子现在14岁，那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讲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这个博主，再加上我也经常和爸爸妈妈讨论各种各样问题，我可以稳住，但是我能想象对于大部分父母来说他们没有在这方面任何的参照经验可以给到孩子，我们没有在10几岁的时候经历过那样一个世界，你想一个孩子他既要经历那么大困难又没有参照物，这个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难。然后同时我觉得我们的身份边界是变得模糊的，比如说我们可能10几岁的时候啊，周围人说你如果说带着恶意说你胖之类的，那可能也就是一两个人，也就是局限在你的班级里，上学放学你见不到他这事儿就不存在。现在不一样，现在你放一张照片在网上24小时都有可能有人来对你的身体指手画脚，然后这种身体边界的模糊也是对于青少年来说非常困扰的一件事情。我究竟要去坚持我自己，我真的有那么不好吗，啊，为什么这些人不喜欢我，这个是另一重我觉得非常同情的很困难的一个点。 我觉得非常困难的第三个点呢，是在于这个现实和虚幻的一个冲击是非常大的。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有一次我去日本的环球影城玩，然后他们当时在搞一个柯南的真人秀。我从小非常爱看柯南啊，然后但是我看到那个柯南以一个真人的方式走出来的时候，我非常的崩溃啊！我当时真的一个感觉就是你快回去，别让我看到。然后我在想，这种二元到三元的切换，其实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相对少，但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非常多啊！一个网友见面，一个偶像奔现啊，各种各样的，他们一直在经历这一种，我看着柯南想让他快点回去的那一种崩塌的感觉。同时呢，在网上我前一阵子就是在也是做了一个采访，是关于这个网络色情方面的，就是他们会有举牌嘛，去定制那些特别的色情服务。你会发现一个孩子在网上他可以不断的做一个 baby， 去说我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可是当他来到现实世界的时候，他发现我能控制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少，而这样的一种落差感，我也觉得要去经历它非常的难。那么另一部分就是，你看我们其实在讨论这一个 Adolescence 这部剧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非常需要寻求一个非常确定的答案，而这部戏本身它是反确定的，就是我们其实现在每天都在用 ChatGPT， 我也用，我觉得 ChatGPT 它是一个让不确定不再存在的东西，你永远有答案。然后可是我们生而为人，没有答案，犯错犹豫，这个其实就是活着的意义。但是对于一个习惯了在这个互联网上找答案，互联网上盖棺定论的一个青少年来说，他人生当中允许不知道的空间非常非常的小，不管是他自己内在的还是他人对青少年的。比如拿用手机这件事情来说，我觉得大部分父母他们会关注我该怎么做，他们需要一个 solution。 那我其实我自己的一个内在的标准就是基本的底线是身心安全，你需要做很多很多事情，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去确保一个孩子使用这些东西，他的身体和心智都是安全的啊。然后但是除此以外，你能允许多少不知道的空间在那里，允许那一个思考的空间在那儿，而不是让 ChatGPT 去替代你所有思考的过程。我在这里可以自曝一个我和孩子之间小小的经历哈。其实我14岁的女儿她是非常喜欢跳舞的，然后现在在青少年当中很流行跳手势舞，所以他会有一个自己小小的账号在那里跳手势舞，有些时候还能做成一个爆款。事实上他在视频号的粉丝比我还要多，所以但作为一个妈妈我是担心的，我当然很担心，我是有我的焦虑在那里的。我也经历过你们刚才谈到的这一个孩子跟妈妈之间的这么一个讨论的过程，然后我最终选择的一个方式呢，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经常说就像一个母狮子教小狮子打猎一样，把我做博主的毕生绝学都告诉我的女儿，就是如何确保你自己的安全，如何面对那些不怀好意的评论啊，如何去看待人和人之间的差异。所以我可以这个当中发生过很多的事情哈，但是我可以说的是，在经历了两三年我们共同的这么一个思考的过程之后，我的女儿现在当她在思考她大学想学什么的时候，她告诉我她非常想去学 communication， 就是传媒。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她不断的在体验这样的一种平台，这样的一种表达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另外呢，我其实作为心理治疗师，这些年不管去讲课还是做咨询，那一定会面对的问题就是关于手机的使用啊。然后很多家长对这个很焦虑。我可以分享的一个故事是，当然每个家庭不一样，但很有趣的是，这两天在我家发生的一个故事是，我在睡午觉的时候，我两个孩子在玩手机，然后我比如跟他们说我半个小时就会起床，但我忘记设闹钟了，我可能睡了一个半小时。但当我起床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并没有在手机上面看那些视频打游戏，他们两个人在那学日语。然后我说你们怎么会想到学日语的？然后他们告诉我说，他们说因为你没有起床，我们又不想一直刷手机，所以我们觉得要做点有趣的事情就去学日语的。然后所以这并不是我告诉他们你们要停止玩，你们要停止看，我其实在这方面相对来说还是放的比较松的，但是我的确会很注意网络安全这部分。但是我会觉得说，当你一个家庭当中围绕着手机，它是有一个思考的空间在那儿，是大家不断的去讨论和思考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什么的，大家也大可不必认为手机就是一个世界末日般的存在，它也是可以带来很多新的可能性的。 我觉得刚刚一家就讲说 ChatGPT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确定了，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变得更怀疑、就是、我觉得它让我就彻底变成了一个 skeptic， 就是我觉得我在用 ChatGPT 之前我不会那么轻易怀疑别人告诉我的一个答案、 但是现在反而很怀疑， 但是我开始用之后我就发现说我总在质疑他，就是我可能问他一个问题他给我一个答案，我要花三倍的时间去验证他的答案， 你会怀疑他是乱讲 是不是对的、以及是不是、而且我对他的要求好像变得很高，就是我希望他是非常非常准确的、我觉得这可能也反映了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人就是非互联网原住民，我们对互联网始终是有一个 怀疑 和那种我们之间是有一种隔阂在的、我们没有那么全心全意、毫无芥蒂的去拥抱互联网，我们始终对他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 而且无论是信息还是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并不觉得它是安全亲切的一种存在吧，我自己是这样一种感受、对，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刚刚一家讲的这个，我觉得我因为我前两天看一个综艺嘛，然后那个综艺就问爸爸妈妈，就说你们要给小孩报多少兴趣班，然后其中一个爸爸他就说，他说我还是希望他能够有自己的时间，他认为一个小朋友成长的时候要有自己的时间是最重要的， 非常重要。 然后我一方面非常非常认同，因为我觉得在我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很感谢我父母的一点就是他们给了我很多我自己的时间、就是我为什么会成为今天的我，喜欢什么东西，以及哪怕后面的专业选择、职业选择、人生选择，可能都是因为我小时候用很多自己的时间去探索出来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想到这个剧集里面，当他有了很多自己的时间，他在自己的房间里，你也不知道他在看什么，家长对这个小孩的感受可能是一种失控、所以我就觉得对于家长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任务， 非常的难， 对， 非常的难。无聊他对于一个人的心智成长非常重要，可是现在的青少年儿童他们是缺乏无聊的一代，然后因为缺乏这部分无聊的白日梦的空间、一个人会几乎没有机会去面对真实的自己，就比如说有一些青少年他们会告诉我，他们之所以没有办法无聊是因为一无聊所有的不开心都来了，其实我们成年人也会有这样的体验、但 是 如何去耐受那部分，而不是老是拆了东墙补西墙，我觉得可能人生到一定的点总会有个阈值在那儿，你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再去互相补来补去、然后就完全坍塌，但可能现在的青少年、他们大部分时候会生活在一种幻觉当中，是我总是有一些事儿可以让我不去想那些难过的事儿的。 对，刚才一家提到说这部剧在英国引起了很多讨论，是政府是不是应该投入对于青少年的比如他的社会空间、他的一些体育设施的投入，我也感觉到好像不光是家长在一个家庭环境里在跟青少年争夺这个对社交网络的控制，其实整个社会空间也在争夺青少年的时间，就是你到底应该去做什么，如果你不去看手机，你是不是应该做一些体育运动，是不是应该有一些社区的活动让你来参加，保持一些你跟真实的人之间的连接。但我看混沌少年时第二集的时候也会觉得很不适应，就当那两个警官来到学校里面，就会听到老师几乎一直在跟他们嘶吼说请大家把手机收起来，请你不要看手机，就感觉那种争夺其实也是很残酷的，就当我们说青少年不要看手机的时候他能去做什么，或者说如果你控制他使用手机，他在手机上做了什么，老师是不是真的知道，老师是不是真的知道他们在 Instagram 上的动态是怎样的，他们被怎样的这样一个艳女的浪潮席卷进去、其实我觉得对成年人来说这种争夺也是一种完全出自恐慌的，而且是没有目的的一种争夺吧，就感觉其实成年人在这种过程中也是很无力的。 我特别喜欢争夺这个词，因为在我看来Adolescence 这部剧有一个引线是关于失权，就是失去的权利、似乎每一个人在当中都在经历或多或少的一个失权，所以似乎当一个成年人如果他连自己什么时候能休息、什么时候可以陪孩子这样的话语权都没有的时候，他能做的很多时候是把那部分失控的焦虑的感觉投射到另一些看起来不那么难的事情上，比如去没收一个孩子的手机。而我们也需要询问的是，对一个青少年，他们如此需要体验自己是好的，需要体验自己是有力量的这样一个年纪， 如果他们天天困在一个类似于 adolescence 看到的那种学校的环境当中，如果他没有手机，他要怎么去体验他的权利？这里面有一位，这个其实他们还有一些少数族裔被歧视的引线嘛，那一个 Katie 的好朋友，包括警察的儿子，他们作为两个少数族裔的孩子，在青少年在学校的校园里面是完全失权的，包括 Jamie 一度也是。当一个孩子在面对巨大的心理冲击，比如说他的裸照被散发在同学群里的时候，如何把那部分失权的情况给让他重建，创造出一些别的东西来，我觉得这也是这部戏试图想要让大家思考的。 刚才一家提到这个，就是我们如何在一个可能普遍失权，在不同的维度上每个人都是失权者的这样一个社会里活下去，我就想到之前应该是看一个英剧，应该不是混沌少年时，是另一部英剧，里面就有一个人说他是弱势者，但并不代表他应该得到这一切，就是他以非正常的方式伸张他所谓的正义的时候，这依然是有问题的。而刚才你也提到说社交网络上现在很多的网络暴力其实都是出自这样一种失权者的某种心态，我因为处于一个失权的弱势的位置，我通过某种谩骂或者攻击的方式来找回心理的这一部分落差，其实它成为了一种攻击模式的一种起源。 是我自己个人在这个生活当中有一个原则，叫做只识别不让步。这个是指比如说我自己在上网的时候，如果遇到非常不友好的言论，我会去识别出来啊，也许这个人他被冒犯到了，也许他这样那样的一些经历使他这样子，可是我作为一个个体我是不会让步的，我不会因为识别出这些东西就让渡那部分空间说你可以来骂我，因为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下，我认为我的让步有可能会使得更多的其实是在正常表达自己的人失去他们的空间。但是识别这个过程依旧很重要，是因为它会使得我们不会带着更多的恨意去看待那些人啊，我们不会在进一步的这种恶性循环的互相谩骂当中使得这个虐待的循环一代一代这么传下去，我们得让它在我们这儿停下来，但是我们得保护好自己，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非常的重要。另外我也是在想，其实从全世界范围来讲吧，包括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美国那边就稀里哗啦的，就是它完全是一个父权的缺失和错位，就是爸爸去哪儿了，一个正常的爸爸去哪儿了，如果我们把政治理解为是一个家庭的形态的话，这个世界似乎我们有大量的无比奉献的那种母性的声音在那儿啊，理解这样的多样性，支持那样的多样性，可是那部分爸爸要做的功能去哪儿了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想到很多我工作的一些非常暴力的孩子，比如说有些孩子他可能会半夜在家里点火啊，他试图把这个就非常恶性的那种暴力，但是其实你会发现那些孩子他们内在经常和爸爸是失联的，他们甚至于某种程度上会幻想通过这么一个暴力的行为召唤出一帮子肌肉块大大的那些消防队员，这个似乎是让他点火的一个最终目的，是为了把他们召唤过来，而这种召唤的需求背后是因为他一直在幻想有那样一个有力量的会出来说你不可以这样的爸爸，有一个会救火的爸爸出现在那里。所以如果你去看他们的成长经历当中，爸爸要么就是非常非常的 distorted， 比如说可能吸毒啊，用酒精啊等等等等，但是另一部分就有可能完全是失联的。我有些时候会想，其实政治它并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东西，我们每个人的内在，我们每个人的家庭当中都有那部分政治在，而当我们用这样的一种思路去看待整个世界的格局的时候，会发现那部分父权的沦丧吧，它某种程度上也使得我们现在整个状态就变成好像大家都非常非常的不知道要怎么办，但是更糟糕的是很多人会付诸于暴力，似乎他似乎希望通过暴力去召唤出一个更有力量的存在，就会让我想到一些工作当中的情形。 那我想在这里插一个问题，那下一步我们难道要重新召回这种已经倒塌的父权吗？还是说我们能够创造出来一个新的东西替代它？这个问心理学家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是，我其实有些时候我很讨厌我们心理学界说的这个 maternal 和 paternal， 就是 父性母性的功能，因为在我看来这个本来就很二元对分嘛。但是其实可能我们很多时候会说，这个世界它既需要那部分含容的东西，又需要那部分规制的东西， 而我们现在规制的那部分东西它是坍塌了的，所以到底怎么去重建，我想我的答案是我不知道，因为的确这个超出了我能就是去想得很明白的一个范围。但是我想在一个心理治疗的一个宇宙当中，比如说当我面对一个孩子，他生活当中的父性功能是缺失的，那部分规制的功能是缺失的，那我可能又要给他当爹又要给他当妈啊。很多时候他可能是一些很小的部分，比如说这样的孩子他们经常是不守时间的，他可能特别容易迟到或者会早退啊，那我可能会在这一部分去多做一些工作啊，等等等等。所以我会觉得可能我只能从一个特别微观的我自己熟悉的领域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对于更大的，我只能说我注意到这些东西它是缺失的。然后因为这样子的一种缺失，你们可以想象对于一个小婴儿来讲，如果他的生活里面只有一个妈妈啊，当他哇哇哇在那儿哭的时候，妈妈在那儿手忙脚乱的准备给他喂奶，可是没有一个第三方的声音，这个第三方也许是爸爸也许是别人，去告诉他说宝宝等一等哦啊，妈妈一会儿就来了。其实如果是两个人非常纠缠的关系和有一个第三方的声音在那儿，这个张力是完全不同的，这个对于一个孩子形成一个健康的心智也完全不一样。在一个二元的纠缠的关系当中，婴儿永远是憎恨妈妈的，妈妈永远做不对啊。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看到的厌女狂潮背后有那一部分男性对女性极致的失望，但是这些极致的失望背后其实是有一个第三方的 third， 不管你认为那个是父性的还是一些别的东西，它不在那里，所以女性永远被放在那一个错误的位置上，被认为你需要承担一切，你需要对我的一切需求负责，可是女性是不可能做到那样，世上没有完美妈妈。那么这个第三方的缺失会使得一个人和妈妈的关系始终是这样子。因此为什么我认为去谈论这些东西是有必要的，因为谈论它就创造了一个第三方的思考空间出来，即使我们在这个思考空间当中未必有一个确定的答案，我们依旧需要让这样的对话继续下去。 刚才一家提到这种厌女的思潮它可能从哪里来，我觉得我们这些年其实经常在社交网络上听到厌女这个词，你会把它当成是一些男性群体的想法，或者他们有这样一种意识，或者是内心某种阴暗的角落，但他们属于某个互联网群体的一种很边缘的心态。但是无论是这一次这个英剧《混沌少年史》，还是我们这些年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袭击事件之后，你会发现它是和真实社会相连接的，就是每一个女性都平等的被这样的厌女浪潮所真实的威胁着她人身的安全。那在《混沌少年史》这部英剧之前，其实我们已经能看到非常多的现实中的案例，比如2014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叫 Elliot Roger， 他枪杀和撞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一个姐妹会的女性，导致了六人死十四人伤，然后他自杀。他在自杀之前在 YouTube 上上传了一段名为罗杰的复仇的视频，然后就把这一次袭击说成了他的一次复仇。这次复仇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女性拒绝跟他发生性关系，他为自己仍然是一个处男而备受折磨。他在这段视频里说，我以屠杀你们为乐，你们最终会看到我才是更高等的男人，是真正的男性领袖。那这种厌女浪潮里其实一方面包含了男性对于自己的某种失望，比如他觉得我不如其他男性，我不是那种 alpha male， 另一方面其实也包含着他对女性很大的一种憎恨和敌意。因为在这个剧里面，这个小男孩也跟他作为警察的爸爸讲了他们眼里的这个二八定律，就是这个世界上80%的女性是归那20%的男性所有的，是吧？ 对，其实总让我想到当时那个占领华尔街的时候的那个口号1%99%， 他在这里面变成了 他反了过来。 对， 对，他其实就是说女性不是并不是公正的为所有男人所拥有，这些女性总是慕强的，她们总是会跟更有钱的更有魅力的男性在一起， 但 是这些女性犯错导致我还是处男。 总让我想到是为什么他们不去憎恨那20%的男性。 对、啊、而在现实社会里我们能看到特朗普和马斯克的男性的拥趸依然很多，他们又没有被认为是自己的一个 target。 当马斯克跟这么多女的生了这么多孩子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觉得说这些孩子本来应该是我的， 但他憎恨的是为他生孩子的女性。 对， 就我觉得这种就是他背后这种同时对自己极度的失望到对于女性极大的这种恨意之间，他突然之间这个鸿沟就被这种厌女症和所谓的红药丸磨平了。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作为一个普通女性你很难想通的一点， 真的好难。因为我们继续比如说用一个婴儿的意象来想象这样的一种状态，刚才我谈到如果一个婴儿和妈妈之间是没有第三方的力量在那儿的，婴儿他对于妈妈的憎恨会一直持续下去，他也会发展出很多偏执的想法，如果今天我过得不高兴都是这个女的导致的。但是这是会形成恶性循环的，因为比如当一个婴儿他看到妈妈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去咬他的话，妈妈也会觉得很受伤，他会觉得下一次我可能不会第一时间来响应你的需求，我会想要回避。但是想象一下如果有个第三方的声音在那儿啊，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子对妈妈啊，或者说有些时候我们在一个比较父权的体系下说这个老子把小子收拾了一顿啊，他知道你不能这么去对待这个女性，那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可以有更大的一个心理空间去发展出一些思考的能力，说哦，其实我有些时候是要学会等待的，我可能更大一些我会知道每个人都有局限性，他不可能一直满足我。但是因为这部分的心智发展不出来，一个男性一直在撕咬女性的情况下更没有可能去建立任何的关系。我想很多女性现在在经历那种厌男的一种感觉，好像大家都觉得作为一个顺直女太难了，都不知道跟谁谈恋爱。那事实上这个二八原则它就变成了说，可能那一小部分稍微对女性友好一些的男性，它变成了大家愿意去亲近的一个资源。它从表面看似乎是和那些社会地位有关，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一个人受教育的这个背景不同，使得他们和女性产生关联的能力并不是很一致。很有意思，这里岔开讲一点点，我前一阵子带着孩子在英国这里去访问不同的学校，因为我还有一个儿子现在比较小，但是他三年之后要上这里的相当于初中了嘛，然后我去看了一些英国的男校。英国的男校其实是非常有名的，很多人会说啊，伊顿哈罗那一些我都去看了，但是我和孩子看完之后共同的感觉就是男校可能并不适合他。我能想象男校适合特定的一类孩子，但是我觉得不适合的原因是，我认为在当今的世界当中，一个孩子在青春期的阶段是需要学会如何和女性相处，是需要学会去倾听女性，是需要学会被女性领导，是需要学会和女性合作的。我不希望我自己的孩子在青春期这个性别身份认同形成的时候缺失那么重要的一块经验。刚才说到这个男性他们好像经常会困扰于无法成为 alpha male 啊之类的，我在自己的工作当中经常会觉得男性身份认同问题是比女性更难的，就是可能一方面这个是因为我是一个女治疗师，去接近那一部分很难。我有些时候跟 Steve 开玩笑，因为他是一个男治疗师嘛，我说是不是你作为一个男治疗师会容易一点，因为对我作为一个女性会觉得好难。但是我观察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这些年在英国其实男性和自己的形体障碍有关的这个心理健康问题是直线上涨的啊，以前我们一说进食障碍想到都是女性，但是其实这些年男性的进食障碍形体障碍直线比例的上涨。我在想这个里面发生了什么啊？当他们在经历这样的一些困难的时候，他们有那个言说的空间吗？我们几乎很难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个男性说我不喜欢我的身体，但是他们需要有一个第三方，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男性的一些可以成为榜样的人在哪儿啊？尽管这样说本身就有一点二元对立的意味在里面，但是在我看来作为一个发展阶段能够有一些走在前面这个心智层面先富起来的男性啊，这个先富带动后富还是有必要的。所以尽管这么说可能有一些二元对立的意味在里面，但是我依旧认为他们似乎没有任何的一个好的榜样可以去参照，而这个让他们的身份认同之路，让他们和女性的关系之间会变得更加困难。 嗯，我觉得现在走在先富起来的男性也并不理解所谓的这个男性圈的厌女的这种恨意。我今天还转发给志奇一个是张三丰，就是那个微 张峰老师， 张峰老师他那个写作者，他写的一种就是中国男性对女性汹涌的恨是怎么来的。然后包括我们在网上关注那个丝绸尾巴，就他也表达了说就是为什么对女性的恨可以如此强烈，然后他对这样的男性同胞是鄙视的， 但我觉得他们其实并不能 get 那个恨是哪里来的。 会，我觉得让这个对话继续下去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只能拿我自己个人很微观的经历来讲，我现在的这个精神分析师是一个典型的白人男性啊，他可能天然享受着各种他自己不自知的那一部分东西。那有些时候我们会围绕着一些这一个性别议题也会有非常激烈的碰撞，比如说我们曾经探讨过，我和他说了一个观点，就是我认为对于一个东亚女性来说，我需要花很多很多的力气才能走到一个位置，然后告诉全世界其实我自己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我不一定非得要需要通过在亲密关系当中去证明我是一个完整的人。但是他作为一个顺直白男会认为，关系那么好，你为什么不想拥有他呢？啊，就是他可能这就是一个顺直白男。我说因为你在 dating 的时候，你不需要担心你怀孕，你不需要担心有人会暴力对待你，你不需要担心这样那样的事情，而这一切都是我作为一个东亚女性从小到大一直在经历的东西。所以我说我从来不认为爱是一种邪教，可是我认为你所认为的爱和亲密关系对我是一种邪教，因为我们是从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而来。然后但是我觉得有一点非常好的点，虽然我不确定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多少这样的可能性，他愿意听我讲这些东西，他愿意去接受我和他生活在一个不一样的世界，甚至于他会对这部分好奇，他可能也会研究很多我们人的内在的这种心理政治议题。我们每个人内在都有那部分暴君的东西，那部分这个独裁者的东西啊，霸凌的东西在我们内在，所以他会从那样的一个视角去重新思考为什么我会和他在这些问题上想的那么不一样，而我会明显的感觉到他在跟我谈论一些议题的时候似乎也有做出一些调整，他会能够去内化我告诉他的那部分东西。所以即使说我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也会说老白男，就是把他们当成一个刻板印象的物种放在那儿去谈论他，但是我觉得在微观的这个一对一的交流当中去让对话进行是重要的。 对，我觉得这个就回到我们前两天我们三个接受一个采访，我忘记问的是什么问题，反正我们就聊到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对于一个与我们不同的他者的接纳程度真的非常非常的低。然后我就跟他们两个开玩笑，我说几年前那个韩炳哲的书刚引进中国的时候，我当时看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西方先进社会男性的经验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啊，你们现在是已经过日子过得太好了吗？要讨论这种他者不存在了的问题了，我说我们这他者多了去了，对吧？然后这两年我就发现说我们好像似乎也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并不是因为我们太幸福了，而实际上也是因为某种不幸，或者说某种社会层面宏观的层面难以解决的问题，给每个人内心带来的这种很压抑和焦虑的感受。我就会觉得说有时候我看网上的一些留言或者是什么很不友好的留言，他其实是内心是一种恐惧，他对比如说对一个文艺作品的口诛笔伐，对一个他们认为不正确的人不正确的做法的这种口诛笔伐，其实是一种内心的恐惧，他担心说我会不会落到同样的这样一种无助的境地，所以他才会这样。一方面也挺能够理解这种心情的，就是像刚刚一家讲的，就是还是能够识别出来。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说好像我们真的已经到了需要这么紧张的和激烈的去处理我们跟他人的边界问题的这个地步了吗？ 对，我就想起我那个时候有机会去采访上野千鹤子老师，我当时带去了一个问题，他一开始是没有听懂的。我当时告诉他有很多女性主义者可能会觉得很孤独，比如说会没恋爱可谈啊，会觉得很失望啊等等。他一开始说为什么孤独，他说啊会跟更多人连结等等。我说啊因为没有恋爱可谈，他一下就明白了。然后他就笑了，他当时告诉我他说他一辈子都在谈恋爱，就是他从来没有缺过男伴。他说但是他能够意识到的一点是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然后意思是说其实你肯定会在亲密关系当中看到对方有一些局限性的部分，但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也有那些部分在。我想从今年年初到现在我们看到过好几次类似于像麦琳啊，类似于像大 S 啊，其实很多时候那一些艳女的并不是某一个性别的专属，可能当我们对于这些部分非常的激烈和敏感的时候，恰恰是因为我们两种性别离那个东西都不是太远， 我觉得当有一天我们真的都能够和他拉开一段距离的时候，才真的可以心平气和的来谈论他。但是不心平气和，恰恰是因为我们都还离那些东西很近。 哦，那种离那东西越来越近的一种 层面上走。我之前看一本书叫《红药丸与厌女症》，它应该是写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之时，然后他就提到在红药丸圈子里的男性，其实他们正在相信他们的一些想法和观念在推动一些政策的施行，虽然这可能只是他们个人的信念之一，并不代表着他们真的在施行，但是他们会觉得特朗普的上任包括马斯克的重用代表了他们这个圈子的道路行得通，就是他们虽然不是 Alpha Male， 但是他们从那些 Alpha Male 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潜力。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这种政治环境也是在不断的搅动这个厌女的思潮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可能都是如此。这个作者也提到说这个红药丸的群体正在不断膨胀，这个站的红药丸板块已经有超过23万人关注了，那从2016年之前还只有13万人，就是其实它扩张的规模很大，那个数据如果统计到2025年的话，我们能看到一个更惊人的规模。我觉得《混沌少年时》这个剧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拍出来的。 嗯、 所以一家是如何看待这种整个可能不理想的政治环境在搅动这样一种厌女的思潮的呢？ 整个政治环境似乎在告诉我们，做一个婴儿是可以得到全世界的。 对。 但是其实这件事情对我作为一个儿童治疗师来说并不是一件很惊讶的事情，因为其实跟婴儿跟儿童工作的时候，我会感受到他们幻想的能力真的可以塑造全世界。就是当一个孩子的这一部分幻想的功能强大到让他相信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周围的人会无意识的都被他卷进去，就是这是一个来自儿童的威力，非常非常厉害。就是我有时候甚至于会觉得就是我来给你们举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例子。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交往过一类朋友，就是他始终像是生活在一个粉红的泡泡里面，然后大家即使知道那是个粉红的泡泡，可是我们都会很小心的不去戳破它，会给他提供很好的经验，使这个粉红泡泡继续持续下去。其实我在自己的工作当中会看到大量这样的孩子，当然对特朗普来说他的粉红泡泡对我们来说并不粉红，然后但是你会看到同样的这一部分用幻想去塑造世界的功能它一直在行事，而且它让人看到我做那样子的一个人我是可以去得到全世界的。我有一个我并没有在我的行业内部得到过验证的理论哈，但是我自己的一个体验就是，当你在面对那样一种用幻想塑造世界的现实的时候，你需要把自己健康分裂成两个人，一个人是你可以待在那部分幻想里面跟他一起去塑造他的世界，但是有另一部分人是当你能够把他和平演变过来的时候去把他带往一个更现实的世界，因为这就是我的一个治疗思路。所以如果我用大白话讲我们现实生活中能干嘛，我这个观点很激进，有些人可能接受不了，就是你既得学会能够像 Trump 一样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当你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不要成为一个 Trump。 你知道刚刚一家讲说，我就想到我前两天听一个播客，他们就说现在不是欧洲人特别特别恨特朗普吗、 嗯、 然后就好像、就是哈贝马斯他时隔多年之后就公开又发表了他自己的看法、 嗯、 他对于特朗普的一个盖棺定论就是说，他说特朗普是一个精神病理学的样本，然后我 就觉得说应该有很多像一家这样的心理治疗师就是忍不住在分析他了，他已经成为所有人的一个样本了。 我认为分析并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因为其实事实上在美国他们已经写了很多这个 paper 是关于他的这个精神，但其实说实话百无一用是书生没啥用啊。但是我只是从自己的这个临床工作的角度来讲，当你和一个充满了幻想啊，完全和现实失联但是又破坏性很大的孩子待在一起的时候，你能做的不是说去拽出他或者去让他停下来，因为你做不到，可是你能做的呢就是你跟着他一起分啊，但是你分的时候你得健康分裂成两个人，一部分的你是清醒的，一部分的你是和他一样的啊。我经常在这个治疗当中，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瞬间是有一个小孩非常暴力啊，他要在这个房间里面用凳子去砸所有的玩具，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让我害怕的场景啊，我是害怕的。但是当时我做的一个举动呢，是我也拿起了一把凳子， 然后跟着他一起做出那些砸的动作，可是我没有真的砸。然后慢慢慢慢他发现我在模仿他，然后他就开始意识到他控制到了我，他开始把这个关注挪到了我和他的这一个互相模仿的过程当中，所以他就把他的视线转移到了如何来控制我这件事情上，他对于周围的破坏性就少了很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慢慢慢慢就把它变成了一个游戏。当然我并没有单纯到认为心理治疗可以等同于政治，但是他给我一个灵感和启发是在于，当你面对一个非常 ridiculous 的、非常危险的、一个完全没有办法跟他讲道理的场景的时候，首先你得先 survive， 你得先活下来。但是其次呢，我们每个人内在都有那部分疯的东西在啊，你要调动那部分疯的资源，但是始终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这样子的话才有可能在那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活下来。 我刚刚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谁可担此重任？ 所以需要一个分，所以我们在英国这边有些人会开玩笑嘛，他们认为说现在英国的这个 首相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正常甚至于变成了一个优点，但是正常人是盖不过疯子的，我们可能会需要一个像 Boris Johnson 那样子的疯子才能制住像 Trump 这样的一个疯子， 这叫以魔法打败魔法。 对，这当然是我们坊间的一个传言了，但是我想可能再一次强调，百无一用是书生，大家听过就好哈。 我觉得我都聊不下去，我们不如就聊到这儿吧。 我还想问一个最后就回来一点的有用的问题，因为听说混沌少年时也被英国的很多学校拿去播放，是吧，作为一种青少年的这种对于社交网络以及厌女浪潮的一个警惕吧。因为您也有小孩比如在英国读书，也差不多是这样一个十几岁的年纪，如果说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感受到了类似的威胁，类似议题的迫切性，你会建议您的女儿做哪些事情，比如来保护自己？ 是，我觉得首先识别是很重要的，在我看来识别已经能够使得很多孩子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站出来。我非常大受震撼的一点是，以前可能我的两个孩子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也会刷短视频，但突然有一天他们好像在这里刷短视频的时候说，他说妈妈你不觉得那些东西看起来有点恋童癖吗？他指的是那些就是社交网络上年纪很小的孩子穿很少衣服。我突然意识到我其实过去在国内的时候很少把 pedophile 这个概念告诉他们这个意味着什么，可是他们现在会很清晰的能够命名出来这是不对的啊。包括有些时候他们看一些电影啊，什么时候会跟我说啊，这个非常的 sexist， 就是非常的这个性别主义。然后我觉得能够识别出来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社交网络上说需要标签啊，我们需要 ADHD 需要 NPD 那些东西去帮助我们能够言说那样的一个困境。那当然说你识别出来之后，在英国他们是有完整的一套这个protocol 就是流程去报告的，你可以跟谁去讲，事后会怎么处理，每个学校都会有他自己的一套完整的流程。我目前是没有听说过我自己家的两个孩子经历这些，但是我工作的那些孩子我是有经历过那样的一个过程的。比如说有一个孩子他可能现在16岁，他在快餐店打工，但是有一名男性啊，他可能做的事情在我们的文化看来可能都不是个事儿，就是每天会来看他然后给他送礼物，但是在英国这个就有可能被认为是 grooming， 就是引诱，因为他未成年，然后他同时是一个相对可能家庭关系比较脆弱的这么一个孩子，那你从儿童保护的角度你就需要让他周围的成年人知道这一点，包括当地的一些警察他们也会使得这个男性尽可能的远离他的工作场所。所以在我自己的个人体验当中，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他是有一整套的体系去保护他，包括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我前两天回来的时候我经过那个签证的这个申请台嘛，就是过海关，然后我就看到他在看我的护照的时候，他的旁边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如果有人 abuse 你，如果他用言语或者肢体来就是攻击你的话，五步分别要做些什么。然后比如说他第一步是你要先报告谁啊，第二步要做什么呀。所以我自己的一个体验是，至少在伦敦的范围，这些东西我看到的是有清晰的一个路径可循的。至于说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会有漏网之鱼的情况，但是我觉得有总比没有好，至少大家是有一个共识在那里的。然后同时我也会想要讲一个我自己在这学 Tango 的故事。 因为我其实过去几个月在这里学 Tango 舞嘛，然后 Tango 其实他们的世界当中是分 leader 和 follower 两个角色，过去认为是男性女性，但其实现在女性也可以去跳 leader 的角色。我其实在去跳 Tango 的时候，我天然的就想要跳 follower， 因为我在生活当中经常是做 leader 的，我想试试 follower 的感觉。然后但是有一天呢，我们的老师非常严肃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老师是个男老师，他说 Girls， 他说 女士们你们需要知道一点，在 Tango 的世界当中，女舞者永远比男舞者要多，这导致的一个现象就是你必须要让自己好像穿得很好看，化漂亮的妆才能等到一个男性来跟你搭配，而且他们有些时候跳得并不那么好，可是他们依旧可以得到最好的女舞伴。他说你知道如何去改变这件事情吗？他说就是你自己去成为那个 leader， 就是当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愿意去跳那个引领者的角色的时候，他才可以反过来促进那些男性更好的去跳好他们的舞步，才能得到女舞伴的资源。所以在他的这一个鼓动之下，我们可能班上大部分的女生现在都是会跳 leader 的舞步的，所以我们不会去妥协自己在这个男性跳得很一般的情况下非得跟他们去搭档，我们自己互相之间就玩得挺开心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挺好的一个隐喻，去说当这个世界的这个父权的东西让我们很失望的时候可以去做些什么，这个是我一个小小的一个思考吧。 嗯， 谢谢一家，我觉得每次跟一家聊天都有一种首先非常informative， 有很多很多的信息和知识，其次是有一种被抚慰的感觉。我记得上次我们聊马原那个话题也是非常非常沉重，然后聊完之后我们三个都有一种哇，治疗师就是不一样的， 被治疗了一下 的 感觉。 好吧，那我们今天特别特别开心跟一家聊天，然后一家那边是一大早七点钟就跟我们连线，谢谢一家。 对，希望等你下次回国的时候可以有机会见面。 对对， 好的好的， 好好好， 代我向师爷问好。 好，谢谢一家，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okay， 我们下期再见。 okay， 谢谢。 好， 拜 拜。 拜 拜。 感谢大家收听，你可以在微信和微博搜索随机波动 Stochastic Volatility 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官网 www.stovol.club， 还可以在苹果播客 Spotify Pocket Cast 等泛用型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也可以通过公众号推送的二维码给我们打赏。我们下期再见。